我经常听说一个人能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从这首歌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深情。我们从南无乐队深情的一面开始好不好？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了。 嗯， 有粉丝说我曾经把这首歌作为我婚礼进行曲时的那个表白， 对， 在我现场的一个表演。 对，他在婚礼上的出现率很高，这个歌曲的、哦、 很高是吗？ 对对对对对， 就不只有一个粉丝这样回馈是吗？ 对，很多 是吗？你当时怎么想到我写的这首歌？ 当时确实因为我确实养了两只小花狗 啊 然后呢对，这两只狗都没有，怎么说都没有，因为他们身体都不太好。 嗯哼。 然后就借这个意思嘛，然后表达一下人之间的情感。 啊，不是直接要写爱情的是吧？ 啊，对，但是呢，两个狗之间其实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跟人类的不一样，但是那个情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情，他们是一样的，我觉得。 嗯哼。这首歌绝对的算是一首流行歌了吧？ 嗯，可以这么说。 嗯，跟你其他歌比起来。 那现在太流行了呢， 音乐和歌词都非常的感人。 对啊，对。 嗯，所以我想问说，这里面的这个遣词造句好像有点复古。 你要说到复古吧，可能音乐结构可能比较复古一点啊，但是、 有些字眼也很复古、啊、 对，也很复古， 说 但是说的是就是咱们当下这个社会的情况，其实啊。 嗯，你喜欢这样表达吗？ 有的时候我是一个很隐晦的人，但有的时候我又是特别直白的人。 但是你没有让别人感觉到是非常年轻的，用这种非常流行的什么网络词汇这种人。 我是不太追流行的人，其实啊，我就是还是看我自己的状态啊，我的心情到哪里，我就写到哪里。 从你平时的着装也可以看出来。 对，有的时候很前卫的，有时候又很复古。 你的前卫是一种复古的方式来表达吗？你看兰子都笑了。 没有没有。 兰子，你来说说他平时所谓的前卫，他是怎么打扮的？ 前卫就是前卫的老头衫，复古就是复古的老头衫。 没有没有，不要说中腻油这什么油腻中年人的这一套，我真没有，我很前卫的其实。 但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穿的还比较的不那么青春。 有的时候很青春，所以我说嘛，就你们没有看到那一面而已。 好吧，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这个节目刚开始我就在替自己证明了。 觉得自己还是个流行的人哈，走在时尚前端的人。 最起码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人。 音乐上也是哈。 对。 对，我们现在来把这两只小花狗做一个现场 live 版本的表演好不好？ 嗯，可以，没问题。 嗯，来。 OK, 那我们来。 三个人够吗 ?OK, 哈。 一二三四。有两只小花狗，它们爱吃那肉骨头，可是骨头上没有肉，也希望能天长地久。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汽车和小洋楼？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门当户对头？你就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海角天涯。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吃肉骨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打酱油。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到我们老了，我们葬在村口的最东头。还是两只小花狗， 他们爱吃那肉骨头，可是骨头上没有肉，也希望能天长地久。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骑车和小洋楼？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门当户对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海角天涯。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吃肉骨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打酱油。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到我们老了，我们葬在村口的最东头。可是为什么要葬在村口的最东头？ 对呀，为什么呢？ 因为能看见朝阳，还能够想起那潮起潮落。因为能看见夕阳，还能够想起你们最灿烂的模样。 哇，太棒了！如果不是哎，给自己鼓个掌，我也给你鼓个掌。就一开始要操作好多的机器嘛，然后我自己有点不习惯，然后就是我的这个重心和注意力都放在这个机器那个操作台上。 没有，我觉得你操作的特别好。 没有，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人投入进来了。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直击人心。如果不是为了主持节目的话，我可能会想说要不要再来一遍。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吧？ 对，还好，挺多人喜欢的啊。 因为我看篮子把这首歌放在了第一首，就是。第一首就要唱这首歌， 这次演出的第一首， 对，是我知道你特别喜欢， 不可能，我在告诉你我喜欢他之前，你就把这个歌单给我了， 对， 当时怎么考虑的？ 因为这个歌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嘛，然后在就是 粉丝回馈很好，是不是？ 对对，然后这个歌也是我们就是求婚率最高的一首歌 啊，拿它求婚？ 对，在我们现场， 在我们现场求婚的人很多啊。 哦，就是每次在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唱到这首歌，就会有人突然冒出来求婚， 对，他会来找我们，我们也会帮他精心的去准备。 哦，这么好， 对对对， 哎，大家都知道了哈。有要想说对专业的这个婚礼策划是吧？有要想说要跟自己的女朋友求婚的话，可以找到我们南无乐队。 对，但也不能太多啊，一次演出求100多个人，我也忙不过来。 很好吗？做一个直播是吧？ 那最后那就成了一个 婚礼， 成了一个求婚秀了啊。 那也很好啊，这不就是上头条了吗？对，我们平时私底下其实刘向松就是一直埋首于音乐创作吗？ 我也不能说埋首，我是挺爱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啊，也不能说我天天只是在音乐的世界里啊，我这个人比较热爱生活。你们知道，可能最近大家刚看过我的一个节目，我刚在中央二台还做过一个美食的节目，所以我是一个特热爱生活的人。 哦，你还爱做美食 啊？我的饭做的也是还可以的，就在这里吹个牛吧啊，还是可以的。 可是尝不到哎， 一定有机会尝的啊。 好的，谢谢，我记住了哈，下次有机会。然后他平时私底下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吗？ 对，基本上他想干的事情就很明显了，就是唱歌、写歌、做饭，然后叫我们吃饭， 也就这三个是吗？ 这些就把时间填满了，基本上。 那其他人呢？ 啊，我呀，也是基本上就是，唱歌、弹琴、吃饭、打游戏。 兰子也爱唱歌是吗？ 打，我觉得打游戏说的特别好、啊。 对，打游戏是吗？但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让兰子也唱唱歌，你可以吗？ 我。 简单来一点点吧， 来 一 点 点， 哎，来两三句， 一点点 好不好？ 今天你就成为主唱了，来一点点吧。 对，接下来11首歌都由你来完成啊。 不好吧？ 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来，你自己伴奏，自己唱一段，我们听听平时我们这个吉他手他私底下唱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哈。 男的嗓音还是很有风格的， 是吗？ 对， 那你下次给他一点点这个机会嘛。 是我给了，但是我一唱他们就不敢了，主要是。 你要鼓励他们，来，篮子， 来一些，啊， 简单，哎呀，脸都红了，来来，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之前没跟我说过这事， 没关系。 你平时在家里自己弹唱吗？ 嗯，吹牛的。 来来一首，来一首。 If you came to make some troubles, better make it good. Your taxi cocktail hours double is doing what it should. Looks maybe sweet and subtle. I think it's trouble, honey. I think it's good. If you came to make trouble, make me a double, honey. I think it's good. 一边唱一边在笑，很棒很棒，真的很不一样的感觉，很棒，来来来，给果果掌，非常好，稍等， 要命 了，脸都红了耶。其实这算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唱歌了吧？ 也没有，其实他们的唱歌部分是很多的啊。他们作为 你们演出的时候就不会单独给他设计这样的一个 solo 是不是？ 那不会，因为不能抢了主唱的风头啊。 所以将来你要谢谢我，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谢谢谢谢， 以后要给他安排一下。 好嘞， 而且我觉得以后你可以设计一些什么合唱的曲目啊。 对，他们都有的，都有的，每个人都有。 你们这个乐队里面就可以私底下全部完成了。 对，我乐队每个人都是主唱，其实他们都能唱。 嗯，其实你还想唱一首歌，就是在我两只小花狗之后，你特别想唱那个找自由那首歌，对不对？ 对，找自由是我们也是比较主打的，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 对，为什么这么主打这首歌？ 这首歌曲呢，我们的制作人是谢天笑，号称我们的摇滚教父的人，帮我们制作的这个一首歌啊，然后也是比较洒脱的一个性格的一个感受的、啊。 对，这首歌比较轻松。 对，然后就是还挺好的。 也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哈？ 都是， 都是，对，都是。好，我们先来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然后再来聊聊他的创作背景， 好 不好？好， 嗯， 来， 找自由。 对，找自由。 是爱与不爱，也别管什么是存不存在，哪那么多时间来和你纠缠。我需要时间，你也需要时间，我总是幻想飞翔的自由，我坐地球束缚无法逃走，哪那么多青春来和你纠缠，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你要走，你就走吧，你要留，你就留下，你要走，你就走吧，别牵挂。别管什么是爱与不爱，你别管什么是存不存在，哪那么多时间来和你纠缠，我需要时间，你也需要时间，我总是幻想飞翔的自由，我所有地球束缚无法逃走，哪那么多青春来和你纠缠，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你要走，你就走吧，你要留，好，你就留下，你要走，你就走吧，别牵挂。看着山清水秀，哦，美女遍地走，要在忧愁去找自由。哦，你要走，哦，你就走吧，哦，你要留，哦，你就留下，哦，你要走，哦，你就走吧，别牵挂，努力把 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 好棒，非常棒！从我对面看过去，我觉得刘向松真的是个非常爱唱歌的人。 表现丰富是吧， 很投入，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听众只能听到一个完整的作品，可其实我们那个现场有好多人啊。 对，其实了解我们的歌迷都知道我是这个表情帝啊。 真的、 表情帝，对， 可以把自己照片做成那个表情包发给我们用一用。 对，已经那就给你准备一份啊。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地址啊，我们搜索北京时间 APP， 然后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一个直播情况了。 Yes. 当然如果你只能听，用耳朵来聆听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传来找到我，有什么想要对南无乐队提问的，或者想要跟他们表白的，都可以通过后台来跟我取得联系哈。 主要还是表白的啊。 有人向你表白过吗？ 这个就不说了。 好，刚才我们说到找自由这首歌，其实我知道你们还有一首歌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没错。 对，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不是写给小朋友的。 不是，我的歌其实都不是写给小朋友的， 写给大朋友的， 写给大朋友的。 对，那为什么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其实咱们从小都会说这一句话嘛，而这一句话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过时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现在 就70后80后听的比较多一点。 嗯，但是其实小朋友们现在也应该记得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很重要的嘛。 嗯，对。 对不对？不忘初心嘛。这、也是个不忘初心呢，真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嗯，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什么？你怎么想到写这首歌？ 嗯， 就怎么想到写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知道这首歌好像是在 CCTV 某一个节目当中被作为一个开学歌曲用到过。 对， 我记得我去年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也在节目里面播过这首歌。 对对对，很多地方都用到过。其实它还是一个挺复古的歌曲，还是我还是有 一贯的那个风格。 对，我有一个怀旧的一个情怀啊。 嗯，对。 我总觉得，因为像我是80后嘛，记忆并不是太多，那么丰富。 哪方面？ 就是童年啊。童年没有那么多可玩的，没有那么多可 跟现在的小孩比起来 差得好远、但是呢我觉得就因为不是太多，才应该把他们牢牢地记在心里嘛。 嗯， 那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我们每天上课会看见的那八个字。 嗯， 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 嗯， 所以要牢记它，我觉得。 好吧，那我们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首歌先来唱一遍好不好？我看看这个歌在哪儿呢，我找到一下它的歌词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我们先来唱，一边唱一边来找找看啊。 好 来，可以吗？ 可以，我 还在休息一会儿吗？ 简单唱，因为我们今天的民乐手也没来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简单唱一唱，不用休息，没关系。 好， 我的专场一般都唱20几首歌， 唱两个多小时不带停歇，是不是？ 你拍一来，哎，我拍一，你们一个小朋友在这飞机。请你还我借你的橡皮泥，哦，我要你哥我们的传奇，传奇里有笑，传奇里有闹，传奇里我们留下的记号，传奇里有泪，传奇里有受罪，传奇里我们手拉着手走向完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人急了跳不过去的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你能坚持就能奔向美好前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人急了跳不过去的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你能坚持就能奔向美好前方。你拍起来我拍起，你们七个小朋友在这飞机，请你还我借你的橡皮泥，偶尔要你哥我们的传奇。传奇里有笑，传奇里有闹，传奇里我们留下的记号，传奇里有泪，传奇里有受罪，传奇里我们手拉着手走向完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人急了跳不过去的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你能坚持就能奔向美好前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起了跳不过去的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你能坚持就能奔向美好前方。好好学习。 很带节奏的一首歌哎，给你鼓个掌，来来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场唱的话，大家应该气氛会非常的好 啊。这个十分是特别劲爆的一首歌。 对对对 对， 对 啊，只不过今天因为带的是木琴来嘛啊，然后也 但是你们的整个的气氛很好。 你已经快蹦起来了是吗？ 我看到那个和声也快蹦起来了。嗯，这首歌平时你们在现场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跟你们一块大声的合唱？ 已经不是合唱的问题了啊，这个我们在音乐节和在表演的时候，这首歌基本上是。全场沸腾的一首歌， 是吧？ 啊，已经不是唱的问题了，那全场就是像、 大家一会儿会跟你们 会蹦啊，会跳啊， 对 啊，这样。对， 其实你们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对 对，包括刚才那首《找自由》也是。 没错。 对，包括那个对，好好学，天天向上。你为了是纪念你自己小时候，对不对？我今天刚才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还问刘尚松，我说我觉得你那个唱腔里面会有戏腔。 对，我因为从小先是会唱的戏，才会唱的歌。 我还有你有专门学过唱戏？ 没有学过，但是因为我是跟家里的老人一起长大的嘛，所以他们听，然后就听着听着就会唱了。 你就会爱唱戏了，是不是？ 其实挺喜欢戏曲的。 来一段。 好嘞。 您唱来一段。 都是这么突然的，是吧？ 就喜欢搞突袭，有没有？ 好，那来一段吧，啊，我来一段。 来清唱的吧，好不好？ 好， 来。感受一下你这个， 来段什么呢？来段什么戏呢？来段评剧，来二人转吧？还是？ 哟，感觉你好像会唱特别多，来沪剧吧。 沪剧真不会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陈世美。 哎，别了，我来一小段二人转吧。 好，一小段哈。 一小段啊， 一小段，一分钟就够了，好不好？亮个嗓。 正月里来，哎，不是这个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都把那新衣裳穿呢，哎呦呦呦呦，都把那新衣裳穿呐，哎呀。 哎呀， 对吧？ 我觉得这和你平时唱的歌差不多嘛， 没差远了还是、啊。 所以你真的是把平时唱就是唱戏那感觉融入到你的这个音乐当中了耶。 啊，是有那样的影子的啊。 对对对对，好，时间来到了17:27，马上进半点广告。 Okay. 我们先来听听南无乐队的这首《找自由》CD 版本， okay. 然后稍后回来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啊、 okay. 想要找到南无乐队的想要找到我们节目，向南无乐队提问的，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先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哈，我们稍后见。 哦，别管什么是爱与不爱，也别管什么是存不存在，拿那么多时间来和你纠缠，我需要时间，陪你需要时间，我总是幻想飞翔的自由，我坐地翘首无法逃走，拿那么多青春来和你纠缠，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努力把你的自由归为自己所有，嘿，你要走好你就走吧。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5月12日、13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骏宝捷6432-6688。

是浪都轻还是轻的冷，别把生活平不平淡，哪怕全是坑，这段日子过得糟，可是我很忙，你要跟我愣个理，我还你个理个愣。别管你是笨伯伯还是八伯笨，别管脸蛋漂不漂亮，照样人来疯，就算脑子转得慢，坚持我也撑，没跟你愣个理，你别跟我理个愣。是你是你是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的心，我我这叮叮当当蹦蹦蹦蹦，有眼将祖国，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 在这样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 第二时段。大家晚上好，我是千纯，站在我对面的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天的三位嘉宾啊，来自于南无乐队，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 南无乐队 啊。这首歌叫做火爆胡同， 对， 挺火的了。 还可以， 火了很久了。 没有没有， 南无乐队，你说 啊？没，这歌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嗯，所以就是传唱度很高。对，然后南无乐队今天来，其实我刚想到了一个关键词，我一直没有提，已经十年了，对不对？ 对，十年了。 嗯，这十年当中应该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吧？ 难忘的记忆特别多。 嗯 啊。非常多了，因为十年了嘛，时间不短，其实。 其实应该很感慨啊。怎么感觉你欲言又止呢？ 就真到十年的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就只是觉得，其实也特别自然。 那倒是， 也特别自然， 时间总是这么过来的。 是，然后你每到十年，你才会觉得哦，时间过得好快。之前会觉得时间慢。 对。 啊，到了十年才发现哦，时间原来匆匆匆匆的就流走了。 但你们在不同的节点，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比较火爆的歌。 啊，就是创作嘛，每年都要努力创作一些好歌给大家听嘛。 只不过爆红和长红是不一样的。 没有爆红也没有长红，我们、就是、 爆红也算有吧？ 没有，我就说就是 太谦虚了啊。 我觉得艺人应该伴随着歌迷一代一代歌迷一起成长，一直到最后嘛。啊， 所以其实这句话藏着你的野心哎。 没有野心，就是我觉得是 成长到什么程度啊？ 一直到老嘛。 啊，一直到老啊。那好，我们974等着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专场演出，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 嗯。我们十年了，其实成立于2008年，对不对？ 对。 啊，一直到今年。 对。 所以今年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仪式性的演出吧？ 对，我们5月19号在星光现场，糖果三层星光现场，我们会有一个大型的10周年的演唱会，然后也会发行我们的录音室专辑的第4张专辑，名字叫《如一》。 如一， 如一，对， 什么意思？ 十年如一，始终如一。 哦，十年如一日的意思是不是？ 十年如一啊，始终如一。 哦，对对，而且也不是一个总结，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展望啊。 对，一到十就像一个圆一样嘛，啊，你到了十以后又要回到一，从头再来，也激励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也是小学生一样，再从头开始努力。 从头再来 啊，从头开始努力。 太谦虚了，因为这一路上其实你付出了很多，也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之类的，对不 对？ 对， 节目也参加了不少的。 哎，我真的看过一档综艺节目， 你看看的是哪一档？ 就在前阵子不久吧， 前阵子不久应该《天籁之战》。 对， 啊《天籁之战》 对不对？而且你和你 PK 的那一组是很厉害的。 跟我 PK 的是凤凰传奇， 没错， 桂星老师 没有凤凰传奇，然后直接就 PK 掉他们了，然后就晋级决赛，是不是？ 其实我们是评分是一样的， 不一样吧？我当时感觉到就是你们的那个呼声更高一些，而且现场看效果确实更好一些。 呼声，你想想，我们有可能有广场舞呼声高吗？没有，开玩笑。 不一样，不一样。但是确实当时那个现场那个效果，我一听就觉得好像稳赢的感觉。 没有， 很多人都没有看现场，很多没有看那个节目，我就不如我们现场来。把这个重新演绎一下好不好？对，走一遍好不好？ 这个好难的。 这难吗？ 有一点点 难。就是那个我听到的是你们和那个玲花 PK， 那个叫浪花一朵朵。 浪花一朵朵，对。 对，完全和那个原唱不一样的风格。 对。 又加入了你的那个专业的戏腔。 那就来一段，那简单来一段吧。 不要简单来一段嘛，我就完整来一段，因为太好听了。 完整来一段吧。 对，来试一下哈，可以吗？ 可以。 好。浪花一朵朵，来自南无乐队。 对。 一步叫你又来了，而不让你愁，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我要你陪着我， 就这个味儿， 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爬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头，没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一步叫你又来了，二不让你愁，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四步叫你慌来了，五步叫你忙，六步叫你穿错了小哥哥的花衣裳。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头，没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数着浪花一朵朵，就数着浪花一朵朵。 让我回个神，先进十五秒的广告哈。 一百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就是刚才那个浪花一朵朵，就是那个感觉了。我刚才。其实这是我的小私心，我一直很想再听一遍你的现场演。 我就知道是你的小私心。 哎，有人说过吗？很爱很爱这个版本的改编，要不然也不会 PK 掉凤凰传奇嘛。 也没有，很多人只是喜欢而已嘛，各有各的风格嘛。 不，当时我觉得隔着电视机我都被感染到了，就是听了这个就是旋律，就比如说你听原唱的话，你会觉得啊，来到了海边很惬意的感觉。可是被你这么一改编，感觉我被煽动起来了，我现在就想往海边跑那个感觉。你在海边跟我招手， 那你去的一定是中国的海边。 其实我觉得南无乐队的歌就是会有一些好像汲取了中国文化那个营养那个根基， 对， 但是又在寻求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那种青年的那种幽默在里面， 对的， 然后再加入大量的那个戏曲元素在里面， 是的。 所以你们管这个叫什么？叫南无文化是吗？ 我们叫南无文艺。 哦，南无文艺啊， 其实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底的一次融合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还有好多风格的一些怎么说？就像摇滚啊， 风格太多变了。 对对 对, 对, 对， 我都在想说你们怎么定义自己呢？ 我们没有办法定义自己。 对呀， 对，没有办法。 就本来还有人会觉得说你们是玩摇滚的， 对，我们也是，很多人说我们玩摇滚的，对，但是我们定义我们就是只要观众喜欢，我们 自己不这么认为。慢慢你也找不着北了是吧？ 没有，我觉得它不重要。 一开始呢，一开始是怎么定位的？ 没有定位啊，很难定位啊。 刚刚刚刚组这个乐队的时候， 就中式的一种融合嘛，啊，中式融合摇滚乐。 一开始也没有给自己定 位，一开始就没有，一开始我觉得我还是校园民谣呢。 对自己是有多么大的误会。 误会了，想多了。 对啊，兰子呢？兰子是一开始就加入乐队的吧？ 啊，对， 对， 我那一年大二。 你是被他骗到这个乐队里面的吗？就他骗你说我们是玩命 的，被吸引，被吸引， 啊、被吸，好， 说要被骗会被扣工资的， 然后你就以为你进了是一个民谣的团队是吗？ 不呀，摇滚呢，我觉得我一直是摇滚乐队。 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就你们这个有误会，有误会。 哎，没有没有，开玩笑啊，就是最开始是没有办法定义风格的嘛，然后我们这风格定了，也用了这十年的时间固定好这风格嘛。但是、那 个、大家一开始都会有一个人设，现在不是很流行搞人设吗？ 嗯， 就最初的人设应该是什么？摇滚就是摇滚了。 对呀、啊，我们最初的人设就是一个摇滚乐队啊。 你弟弟搞了一个那个摇滚乐队嘛？我看就是没有一首歌是不造的 啊。对，其实我真是是个摇滚乐队，其实。 啊，对 啊，只不过他这个比较中式的摇滚啊。 啊，你们是披着这个戏曲元素的摇滚乐队吗？ 对，我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人。 没有，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很流行的歌曲，对不对？ 也不能叫流行，这比较民谣啊，或者比较抒情啊，这么说应该更合、 哦、 更合适一点。 抒情可以这么说， 对。 对 抒情一点对。 但是另外一个词儿什么来着？ 民谣。 有吗？有吗？你们有这样的歌吗？ 我们绝对的。我不知道有没 有 没有 你看你对自己的误会很深啊。来，刚才我们还说到改编了《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其实你们还改编另外一首歌。 对， 但是这首歌好像我没有在网络上听到过。 因为我们这个嘛，对，因为改编的这个歌还没有发行专辑嘛， 是还没有发、 啊、对，只是为了参加节目而改编的嘛。 收录在你们的新专辑当中吗？ 没有没有，可能下一张吧，也许会有 啊。也是参加节目改编的一首歌。 对对对， 是参加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就是这个嘛， 也是 刚才说的《天籁之战》。对， 哦，《天籁之战》对，这集我没有看。 对，天天等一回，我用它战胜了费玉清老师嘛。 啊、哦，这集我没有看到。 OK， 那你回去再补一下。 我不要补，我就要现场补。来来来，我们此时此刻就把它补起来。 现场补好吧？ 先让我听一下。千年等一回，你们当时怎么演唱的？然后战胜了费玉清老师。哇，你们当时成绩很厉害耶。 没有没有，勉强进入到决赛而已。 哪有勉强，都很不进入决赛都很不容易了啊。 那么像大猩猩的这首歌， 来来来， 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啊，我断肠也无言，雨心碎啊，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呢，不许乐。 接着唱，接着唱。 是谁在耳边就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哎呀，我断肠也无言，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有缘呢，千年等一回，我一回呀、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 啊。但所谓给那个短信呢，是跳唱出城的情，但那魏娘娘还有一拜娘娘消失，那天发生什么事啊？ 若是千年啊，再有造化，白首同情在眼前。若是千年啊，再有造化，白首同情在眼前。千年等一回。 了。哎，不仅是我被感染了，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在场的朋友们都被感染了。有两位这个技术老师、摄像师，稍等稍等。啊，你说来， 特别感谢两位摄像老师十分的配合我们。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一般我们是一个固定机位嘛。我第一次看到他游离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不停的在抓取你们的那个近景特写啊。 这个确实是对锻炼身体有好处。 而且微信公众账号上还有朋友在留言，有落叶随风说，嗯，希望可以听到刘向松的《千年等一回》。 哦，就唱了一句啊， 正好此时此刻，对，他说第一次认识刘向松就是在电视上听到这首《千年等一回》，那看来就是天籁之战。 对，应该是这 一。对对对，其实我第一次看天籁之战，看到你们的时候是和凤凰传奇嘛。 哦。 就当时好像是莫文蔚还是谁说了一句说，好像没有听过那乐队。 包括华晨宇谁的都会说没有听过这种风格，对啊。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你一开嗓就把他们给震到了。 也不能震了，就确实有一点儿，确实 不一样， 确实有点没有听过。 然后你一连打败了费玉清和林花，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可能我没想多了，人家就是没有听过。 不，但是我觉得这说明很厉害呀，实力在那里啊，就是你们现场这个煽动力会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风格嘛。 对对对，所以你们在所有的现场都应该很火爆。 我们是比较讲究演现场的一个乐队，因为我们觉得跟观众拉近距离是我们在现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录像的时候也很受益于你们不断的在外面的舞台演出的这个经历和经验。 对呀，十年了啊。 对，所以很顺利吧，整个过程。 还好还好。 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所有的观众的情绪应该很容易被你们带动起来。 对，不光是观众，包括后台的演那个演员。 就跟我们两位摄像老师一样是吗？ 我们到哪都跟大家打成一片的那一种人。 对对对 对，而且你很注于实时的互动。刚才我在偷偷的乐，然后你就跟我互动了一下。 对对， 你 Q 我。哎， 对，我 Q 你一下。 其实我们南无乐队不只是有这种很活泼、很欢快的这种歌曲，也有些歌像你说的非常非常的抒情。 对，有抒情的。对， 对，我听到过一首歌叫《封存自己》。 对，这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但是这首歌就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种戏曲元素了哈。 啊，这个没有了。 对， 但是如果我唱的话，应该也会有啊。有很多人也翻唱过我们这一首歌曲嘛，包括港台的一些歌星也翻唱过这个歌。对， 是吗？没有听过。哎， 对， 那我能不能现场听一下你来演绎这首歌？因为我在网络上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真的是还是蛮大气的。 好，那但是你现场听我听可能感觉不太一样。 我要的就是这种不一样。 好嘞， 来 没问题。 OK 吗？ OK。 好，赶紧进入状态，我们来听这首《封存自己》，也同样来自南无乐队。 当乌云飞起来， Close my eyes， 当天空暗下来，一切都不存在。当雨水落下来，心情是否还澎湃？当所有人都躲起来，把自己封存起来。什么叫做爱？谁能明白？我不明白，谁明白？当你对我说你要离开， Close my eyes，你的脸已变得苍白，灵魂还在不在？没什么解不开。哦耶耶耶，哦耶耶耶，你听，哦，那是什么声音？要把自己推向光明，那是为了，那是为了我，为了你，不要忘记我的声音。哦，你要仔细听，哦，那是什么声音？就要把自己推向光明，那是

梦想着陆。 古法黄金，国华传承，手工锻打，错金錾刻。母亲节给妈妈的不二之选，买首饰到国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周五傍晚六点的北京， 车水马龙， 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 我就等我的燕子它慢慢回家，河边的青蛙它在呱呱呱呱，你看青草荷叶香，天边的白云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是棉花糖要将它吃下，冬眠的人又开始叽叽喳喳，你看春天又来了，咱们又来了。 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南无乐队的春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974 Live Show 请来的嘉宾当然就是南无乐队。你们好。 大家好，我们是南无乐队。 嗯，欢迎欢迎。这首歌是春来了哈。 对， 我记得第一次好多人听到这首歌也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是不是？ 对，那个是中国好歌曲。 中国好歌曲。 对， 对，你好像把这首歌在中国好歌曲也唱红了一下 啊。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春来了这首歌还蛮应景的。 对 对，当时是怎么想到创作这首歌？ 当时是 春天吗？ 是因为一只猫，其实啊。 你很爱小动物哎，你的很多音乐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你。 对，因为我也养了很多小动物。 对对对， 其实很简单，就当时会怀念当以前的那个春天啊，因为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不关注春天这个节气了。但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嘛，这首歌就会让大家更关注春天啊。 春来，因为我觉得好多歌手他写歌可能他的主题总是围绕着情歌啊，小情小爱啊，大情大爱啊，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选歌的这个题材还挺宽泛的。 对，我这个油盐酱醋茶都有、啊、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对， 包括这个四季啊，春来了这首歌，我很想现场听一下这首歌。 好， 你可以满足我吗？ 我都满足你这么多歌了，还差这一首半首的吗？ 来来，要不要休息一下？不需要， 不用了，来吧，春来了、 啊、春来了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的心里盛开了春天的花，我就等我的燕子它慢慢回家，河边的青蛙它在呱呱呱呱，你看青草荷叶下，天边的白云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是棉花糖我要将它吃下，冬眠的人儿又开始叽叽又喳喳，你看春天它又来了，怎么又来了？哎，哦，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那么你们看啊，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 春天来了， 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春天来了，春风呼呼的吹，春雨上山下，小草绿了，柳树长出了嫩芽，柳树也长出了嫩芽。 哎，哦，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哎，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这歌里面的朗诵是你呀、啊、来稍等稍等啊，好说话 一直都是我，像乐队里的 rapper 啊， 你是 rapper 啊 dancer 有没有搞错， 真的 dancer 他会去跳舞的， 他是负责现场， 对，他是南无第一 rapper 第一 dancer 还是第一颜值担当，是不是 第一 model， 你承认吗？ 我承认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谦虚没有谦虚， 所以这个朗诵是你啊， 然后一直 这朗诵给你100分， 谢谢， 很有自己的特色， 我特别喜欢听人夸我， 再来一遍好不好来， 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 哎、 春天来了，春风呼呼的吹，春雨 我也想朗一段行不行，你听一下， 你来你来， 春天来了 哎，真的不一样，不行这段必须就是他可以朗诵出来那种小孩的童真啊， 对对对对 对，所以刚才你这段朗诵是在家里面在录制之前有没有自己练习了很多遍， 得体会一下小孩在孩子们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朗诵这首课文的时候那种感觉， 哎，现在说话又不一样， 对，突然变得深沉， 其实平时是一个很深沉的人吗？ 不是， 我也觉得。那你为什么放不开呢？ 也不是，就是这个大家聊天的时候大部分都在唱歌，我又不是专业的，所以就老是插不上嘴。 那你哪方面是专业的？ 那刚才说了像 rapper 啊当字啊 来一段 rapper come on， 这个事儿就刚才已经说过了词儿都说完了， 那个算 rapper 吗？ 朗读的意思 啊，就是缓慢的 rapper 是吗？ 缓慢的 啊，还在其他的那个歌里面有没有 rap 的部分 啊？有的，刚才那个 有 今天等一回他就 rap 了，你没有听见好像是不是没有听清， 没有，因为刚才那个收声效果不是特别好， 你来一个， 所以大家都 这样轻 轻，对，我觉得你就是现在来，你面对这个红的话， 他那个 rapper 呢是rap 是山东 rapper 啊， 山，哎呀，还很有特色嘿、哎 啊， 来来来，靠近话筒，我们来一段， 一 二三四，话说南宋年间呢，有段情的两条长虫成了精，白的唤作是白娘娘，还有另外一条叫小青。有天他俩是没有事儿啊，西湖岸边去踏青，碰见个书生叫许仙，那前年之前就定了亲。 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现场啊，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上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现场真的非常的活跃。你给他的 rap 打几分？ 我根本 调教出来的吗？ 我从来不想听。 但你把它收入到你的音乐当中啊、哎。 它必须要有，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现场的效果来讲还真的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南无一直是你们的现场表演力啊，还有舞台的渲染力啊，包括亲和力都是非常给你们乐队加分的。 对。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不同的人群还有不同的地域对你们的喜爱都是由衷的，对不 对？ 对， 我们最小的歌迷只有四岁，现在我们已知的啊，就是 你确认他真的喜欢你们吗？ 他会唱我的歌，就是他真的会唱啊。 哪一首？ 小花狗。 小花狗 啊，两只小花狗。啊、 还有别的吧？我们最大的歌迷大概得有68、9岁这样。 想说你们老少咸宜喽。 对，特别是一些阿姨们，我觉得我是阿姨杀手，他们唱歌的时候都会唱《好好学习》啊这样的。 阿姨们也爱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这首歌抓住了他们。 对， 写给大朋友的这首歌。 对 对，然后其实你们现场应该还有好多年轻人吧？ 年轻人多还是啊？毕竟年轻人多啊。 年轻人应该爱那种比较狂放一点的。 其实还真没有，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因为咱们的网络啊什么都比较发达了嘛，他们更能接受很多种风格的歌曲，很多人跟我说说年轻人一定喜欢某一个特定的，我现在真不认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怎么说，非常有内涵的，他们愿意去听更多风格的歌曲，而不是专门只为在一个地方只听一种这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 所以呢，你觉得你的年轻人的粉丝当中对哪首歌的反馈也比较好，待会儿可以唱给我们听。 哦，那我觉得都很好嘛。 久违的蓝天可以吗？还是我知道有一首歌，可能大家还没有听到，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 哦，这个对。 有没有这首歌？ 啊，这首歌是我们就是这第四张新专辑里边的一首歌曲， 也算是你们十年磨一剑的一首歌， 其中一首，对、啊， 对不对？ 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 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因为我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但是我提前看了这首歌的歌词。 对。 简直是一碗鸡汤。大家要不要来听一下好不好？我们仔细来聆听一下现场的这个版本哈，算是首唱了吧。 首唱。 哇塞，厉害了啊，来来来。 很多人觉得摇篮曲是比较温柔的，比较怎样的，但是这首歌曲呢是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啊，你们如果能听到，我只是希望大家在工作生活之余能够放下所有的这个烦恼啊，然后能像孩子一样真正能睡得着觉。 你来上节目不需要主持人。 好的，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才写了这首歌嘛。 好。 风儿轻，月儿明，树叶儿遮窗棂，蛐蛐儿它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儿声。这琴声儿轻，这调儿动听，哎，摇篮轻摆动。哎，朋友们啊，快闭上眼睛，微微地露出笑容，就露出笑容。哎，别争权，也别争名。愿你淡淡地过一生，人生有苦，更要有笑容，万物都是情。就忘掉你的年龄，也忘记你还年轻，雨过总天晴。朋友们啊，闭上眼睛，微微地露出笑容，就露出笑容。你睡 保证无忧。你醒了，请忘掉离愁。你看，那只是水中的倒影。你听，那是哪儿来的风？就忘掉你的年龄，别忘记你还年轻，雨过总天晴。朋友们啊，快闭上眼睛，微微地露出笑容，就露出笑容。我的朋友们啊，快闭上眼睛，微微地露出笑容，就露出笑容。 我真的非常认真的在对着歌词在听这首歌，我觉得确实你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在里面。来，你先休息30秒，好好润润嗓子，回来聊。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首先，我觉得歌词儿说的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不要争权，也不要争名，希望能够淡泊的过一生，然后忘掉年龄，然后记得你还年轻，对不对？ 对。 而且关键是要有人生，要有快乐的东西。 对 对。然后我在想说，哎，你确定这是一个摇篮曲吗？ 对呀、啊，所以是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 送给成年人摇篮曲就不应该安安静静的吗？ 安安静静的能睡着觉的，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一定能做得到。 哎，你失眠吗？ 我有点失眠。 所以呢？ 所以我 大半夜要听这么燥的吗？ 有的时候呢，你发现从静里边你会找到热闹，从热闹里面会找到安静。 哦，就好比在瀑布旁边读书一样。 对，感觉像我在逼着一些人，就强迫你要。 强迫你听我这么欢快的节奏，然后 就逼着你在这个热闹的里边找到安静。 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你看你平时说的自己很洒脱哈，听听歌，做做饭什么的，你哪来时间去思考？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寄托了你很多的思考。 没有，其实是思考的时间很多的， 是吗？ 洗个澡啊，上个厕所都思考 啊，不停的在思考，不像我会不停的放空，我什么都不想，然后你就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这首歌创作给自己，还创作给身边的朋友？ 啊，你看我的名字叫《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嘛，啊，就送给已经长大了还睡不着觉的 失眠 各位，对，包括我自己。 哦，是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吗？ 没有，这个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会给我唱的一个摇篮曲嘛。刚才我唱的是，如果唱慢的话，就是一个特美的摇篮曲。 啊，你这是你家里的老人写的？ 唱给我的，不是，这是东北，好像天津等地都会唱这个摇篮曲。 啊，都会唱，然后被你改编了一下，是不是？ 对，如果以后我可以给你唱一段，它慢的。 你现在就来呀！ 啊，那我给你来一段慢的啊。 来来来， 它是一个特别美的摇篮曲，只不过我把它的所有伴奏都加重了。 啊，我想听听原来的样子。 哦、okay, 原来的样子啊。 嗯，来， 好，摇篮曲。 风儿轻，哦，月儿明，树叶儿遮窗棂，蛐蛐儿大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 OK， 我觉得从你的嗓子里我听出来一点点沙哑哈，可能是唱到辛苦了。 没有没有，还有 啊，但这首歌真的很治愈，而且如果唱慢版的话，确实还有点像摇篮曲的那个意思。 对，然后以前的那个歌词呢是娘的宝宝、嗯、啊，我现在改成我的朋友们啊。 啊，这改编很到位哎，确实是送给成年人的。 对，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在直播间还是在那个大的户外演出的舞台上，我觉得刘向松都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的真诚，这是你的一个表演风格，所以也感染着每一个陌生的人，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好嘞，你要这么说我，那我就承认了吧。 但是还能再接着唱吗？ 可以，没问题。 我觉得你咬着牙也得就坚持下来，是不是？接下来会给我们送来一首什么歌？ 接下来我们唱什么呢？ 嗯， 唱一首我们总是开场的歌曲吧。啊，就是我们 对他篮子刚才跟我说，他说你们习惯于把一些慢歌放在前面去热唱，来，篮子是不是这样的？ 对，最火的留在最后， 但是用一些慢歌来热唱。一般的人不会是拿一种快歌来热唱吗？ 啊，这首歌是快歌。 哦，这首歌是快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望苍穹。 啊，望苍穹。好，来来来，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 OK 吗？ OK。 好，来。 我要望苍穹，这苍穹也朦胧，太阳月亮下面是我们渺小的身影，我的身前有雨，我的身后有风，我的身前有你，身后有盏明灯，有盏明灯。我要望苍穹，这苍穹也朦胧，太阳月亮下面是我们渺小的身影，我的身前有雨，我的身后有风，我的身前有你，我的身后有盏明灯，有盏明灯。什么是天，什么是地，什么是地点当轮回里，什么是想你，什么是恨你，什么是想恨你，烦恼里，我的烦恼里。什么是天，什么是地，什么是地点当轮回里，什么是想你，什么是恨你，什么是想恨你，烦恼里，我的烦恼。我要望苍穹。 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哎，但是我觉得从头到尾刘向松都不跟我绝口不提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创作的，在怎么环境下创作的。我怀疑你找的是枪手是你自己写的吗？这些都 特别是像这首歌曲啊，望苍穹这首歌，是我们在一起去露营的时候，就每年的这个月份吧，啊，去露营的时候，我们会过夜的露营，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个 barbecue 啊，我们会就是所有人都动手啊，搭锅呀，炉子啊， 还有帐篷 啊，然后去钓鱼呀，去摘果子这样，然后跟他过夜的，这个就是在其中一次露营里边，在一个河里边游泳的时候写的歌。 在河里边游泳的时候， 对对对， 突然有灵感。 虽然我不会游泳，我带着游泳圈， 救生圈是吗？ 对，救生圈， 很有画面感，然后想到这首歌了。 对，在一个军用的救生圈上写的。 这首歌其实是用来你们暖场的一首歌，是不是？ 这是我们每一次大型音乐节的开场曲。 为什么会用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你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那个 CD 版的，它是很震撼的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用两把吉他表达不出来那个震撼。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会儿给大家准备了， 就是让大家感觉就是天大地大，你大我大，这一刻我们最大，我们唱歌最大，我们听歌的最大，大家把心那个这一刻要把心放空，认真听歌就好了，我觉得。 啊，明白。但其实望苍穹这首歌你的创作背景就是只是在一个游泳露营的时候写出来的， 因为我在游泳圈里嘛，然后我 游泳圈里， 对，然后就是脸是朝天上的，然后天上在下雨，可下雨那一刻呢，天上还有星星，你知道那一刻看着天的时候 晚上 对是什么感受的？ 可是你在现场唱的时候，大家的效果反应如何？ 当然是好了，当然是好了， 当然是好。 对， 有没有合唱？ 必须，我们演出基本上歌都不用我唱的。 哦，是吗？ 我的歌迷们，我的朋友们都会替我唱的。 可是你会去到很多的演出现场，比如说小型的 live house，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近距离的一起合唱，然后在大型一点的舞台 也会，他们也会唱， 也会，是不是？其实你去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 对， 会不会有事儿没事儿自己数着玩？说我去过一场、两场、三场这么数？ 最开始是数啊，最开始 哟，后来数不过来了， 后来真是这样，最开始会数和希望能多演几场，是一个目标嘛，慢慢多起来就不会再数场次， 啊，会研究我们下一场会怎么演得更好。 而且后来就发现，无论是场子小一点场子大一点，大家都会齐声来合唱你的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要说没有那是假话。 嗯哼， 啊， 很开心。 对 对，那你更喜欢其实小一点的舞台还是大一点的舞台？因为感觉不一样 啊。其实 对，就和现在感觉也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这两个我都喜欢啊， 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 啊，你这个人就有一点圆滑，我真的都喜欢。 有可能。 所以每年我的小型演出和大型演出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说出来让我们幸福的理由，比如说你会告诉我，小的舞台 live house 这种啊，可能容纳上百人而已，你是什么感觉？ 我每年 那么大舞台是什么感觉？ 我每年年初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都会搞一场演出，就 是 小 是免票的吗？ 对，没有， 女士只准女士进入。 哎呀，就是一个小型 live house 的演出，我基本上年年都会办这个演出，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距离感。 嗯。 啊，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每个人，包括最后一排人，他的表情是不是？ 他没有距离感，但是有一个问题，每年来的歌迷们呢都挤得要命。 嗯哼， 大家都在建议我啊，老刘明年能不能少卖一些票？那我会考虑，我不是说因为那一点钱， 不是为了赚钱。 我的意思是，如果少一点的话，你能抢上的话，别人抢不到，我觉得我心里也很内疚，因为 多开几场。 对。那也不能都很，因为时间也是很忙的嘛啊。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多一些，大家回去觉得很拥挤。 嗯。 那么大的呢，距离感就要远一点啊，跟观众之间距离有一点远。 但是会更嗨。 但是人会更多，大家会一起来感受这个环境。 所以不一样的就是只是人数嘛。 对对。 但其实你是一样嗨。 对。 只是你自己的感受不一样， 对， 一个是更近距离一些，一个是更远距离一些，但嗨的程度是一样的，对不对？ 没错。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望苍穹》哈，就是用来热场的南锣鼓巷的歌。 有风，我身前有你，身后有盏明灯，有盏明灯，我要望苍穹，苍穹。夜朦胧，太阳月亮下面是我们渺小的身影，我的身前有雨，我的身后有风，我的身前有你，我的身后有盏明灯，有盏明灯。 就是 CD 版本的《望苍穹》，我们可以借这首歌来想象一下在现场会有多么的嗨。据说影帝夏雨也曾经被你们 live 现场感动过哈。 对， 对，我们今天请来了是南无乐队做客我们的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来到了18:26，马上要进半点广告。有什么想要提问的，想要表白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当然想要看现场视频直播，可以搜索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广播，我们稍后见啊。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100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 全都满足你。 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James Owen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丽华快餐特别呈现。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丽华快餐。 5月12日、13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车水马龙，行人行色匆匆，戴着耳机低头前行，太多的话想要说又不知如何表达，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九七四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 九七四 Live Show 正在营业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千纯。今天我们九七四 Live Show 请到的嘉宾是南无乐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南无乐队。 嗯，刚才在广告的时间，我们还在聊说接下来唱几首歌，然后刘向聪还跟我说要不要少唱一首，是不是累了？ 没有，没有，没有。 嗯，但其实能感觉到有点疲惫哈。 没有，其实正常一个专场唱的要比这多得多 啊。对，但是为什么今天就会感觉有点疲惫呢？ 不是，因为那个可能那个肾上腺素都会提上来啊那种啊，然后很多人那种。 对。 自己怎么说呢？干唱啊，今天的包括 solo 什么都没有加嘛，就是一个劲，一直在唱嘛。 因为你知道你们的好多歌的前奏都超长的。 对。 所以现场其实你休息的时间也蛮多的。 对，那个就是给我休息的时间。 哦，是这样子设计的是吧？因为我看其他歌手如果要做演唱会的话，可能要换衣服啊，请嘉宾啊，你就在那个前奏当中就全完成了哈，就可以休息了。刚才你跟我说想唱一下80后这首歌。 啊，对，80后也是我们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 80后这首歌，对，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是80后，乐队里基本都是80后吧？ 嗯， 对不对？有没有2000后的？没有。 也没有70后是吗？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80后。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纪念意义吧？ 比较早的一首歌了，是不是？ 对，比较早的，第一张专辑的。 对，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80后好不好？如果觉得累，可以唱一半，好吗？ 啊，没关系。 来来来。我们这时段一开始，先来有请南无乐队给我们唱这首《80后》，看看什么感觉，什么风格啊？ 这没事就懒洋洋闲逛的我，迎面是来了28的永久自行车，我脚下的鞋很破了，可这回来这个牌子还是不错，小卖店电视机里在播白娘子和许仙在唱歌，是我80后简单的生活，你一定不要忘记了。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这一切都离我们远去。以前10块钱就能买的东西，现在一定要出动毛主席。现在人们都彼此不相信，在彼此伤害着对方的心。小时候的回忆已不再清晰，云惨风呼啸，岁月催人老啊，我只为这一杯能不哭也不笑，时间难倒回，无人再陪我来醉，那是我的爱呀，一去不再回。无尽的虚伪，无尽的憔悴，无尽的我醉了，无尽的眼泪，那是我的爱呀，是我的轮回，你的爱呀，你换不回。无尽的虚伪，无尽的憔悴，无尽的我醉了，无尽的眼泪，那是我的爱呀，是我的轮回，哦，你的爱呀，换不回。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 忘了我们的回忆，要忘了我们的梦，要忘了我们的回忆，要忘了我们的梦，要忘了我们的回忆，要忘了我们的梦，要忘了我们的回忆，要忘了我们的梦。挠一挠二挠筋，脚筋脚底先裂瓜瓢，裂什么裂？ 猪八戒。 猪什么猪？ 耗。 耗什么耗呢？ 儿马亮。 儿什么儿？ 张家嘴儿。 张什么张？武什么武？牛什么牛呢？哦，嘎什么嘎？ 样 儿。什么样儿？扯什么扯？ 啊， 酸什么酸？啊，捋什么捋？啊，刷什么刷？ 很有意思一首歌，而且我觉得你不只会调动跟我的这个气氛，也很会调动和旁边朋友们的同事们的气氛哈。 就是， 当稍等稍等， 觉得还是表情太丰富。 不，我觉得你会不停的鼓励旁边的人。 啊，对， 我能看到你的眼神，所以平时你们的那个气氛应该很好哎。 对，一个眼神就跟上。 对，我也觉得，就是他任何眼神你就秒懂 啊，对，秒懂 他要干什么。这是十年的默契，对不对？ 对。 所以十年其实你说起来好像是转瞬间的事，但是也是分分秒秒一起度过来的。 对，经历了太多时间，也经历了太多阶段。 对 啊，特别像他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个小姑娘啊， 大二加入的，是不是？ 对，一个小姑娘，然后现在也变成了大姑娘了。 你看到了她的成长，是不是？ 对， 在音乐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 都有。从她还没有毕业，看到她毕业，看到她来这儿工作，看到她结婚。 嗯，所以这个同时也陪伴了你十年。 对对对。 哎，你们私底下有没有互相的昵称？ 就是篮子。 篮子。 然后我们。 硕子。 不是，跟他叫师哥。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一起上的音乐学院，他比我小，但是他比我入门早。 哦，还有入门早这个事。 对对对，所以就叫了一辈子师哥。 你叫他师哥啊？ 对，连我父亲都叫他师哥。 啊，这就算一个昵称了。 习惯。 嗯，这也是你们私底下的一个关系，对不对？ 对。 其实你们私底下的关系还都挺好的，包括今天没有来的另外三位还是两位？ 三位。 三位。 对。 啊，三位，你们会在一起经常吃饭？ 经常。 然后在一起经常创作吗？因为我看你好多歌都是你自己写的。 与其说我们是个乐队，其实我们更像一个家庭。 啊，对，很多乐队都这么说，很多组合也都这么说。 对。 但是所有的创作过程是你一个人，还是大家都会参与到？ 大家会参与我的歌曲的这个 编曲。 啊，包括录制啊，然后修改这样。嗯， 但是写都是你自己写。 对对对。 自己在军用的救生圈里面望苍穹， 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写出来的。 对。 在很奇怪的很多的节点。 对。 很多的地点。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很多歌都很嬉笑怒骂，但包含了你对很多人生的一个思考。 因为年龄大了嘛。 很爱回顾过去，对不对？就刚才那首歌就是《望苍穹》，算是比较侠气的一首歌了。 对。 对，然后找自由又比较的。 轻 松洒 脱， 对， 然后刚才唱的这首歌充满了回忆， 充满了小时候的回忆， 淡淡的忧伤， 淡淡的忧伤， 因为感觉自己老了，这件事情离我很远，包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里面说的橡皮泥这个词儿，都离我们很遥远。 对， 有没有一些新歌？ 新歌 就是让我感觉到说，无论你的用词就是遣词造句也好啊，还是你的构思啊，还是你的灵感的由来，都很新。 对，但是 就听不出年代感。 对， 不知道你到底是几几年的。 我可能是 零零后， 五几年的吧。 有没有这样的歌？ 因为咱们今天我带来的歌都没有新专辑的嘛，因为现在还在保密阶段嘛。 刚才就唱了一首 啊。对，刚才唱了一首，对，只有那一首漏了这一首。那还是要唱，还得唱以前的歌，还是。哎，我们最近发了一个 MV， 一个新的 MV。 又发了一个 MV。 对，发了一个新的 MV，这个 MV 的名字叫《送情郎》。 啊，送情郎， 然后也是应该是全中国第一个唱悲剧版送情郎的。 悲剧版送情郎，来听一下吧。 好嘞，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所谓的全国第一版悲剧版的送情郎，来自于南无乐队哈，来感受一下。 那这首歌呢是为了世界和平， 好 大，真的是为了世界和平哦。 好，我们来听送情郎。 哎，我都忘了怎么唱了。 这是气氛吗？ 送情郎，我送在大门西，小妹妹送我的郎啊。不好意思，要上座，再重来一下啊。 来，重来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送在了大门北，抬头看大雁往南飞，排呀嘛排成行，那大雁南飞，这总有那归北的日啊。情郎哥，你此一去，不知你何时归。谁是谁的明月光？谁是谁的暖月亮？我是你的乔新郎，你是我的梅新娘。只等你点上夜未央，这风还吹着你脸上的伤，泪已浸透了你的衣裳，衣它藏在我心房。送情郎，我送在大门东，正赶上老天爷他刮起了东北风。我觉得刮风不如下点的小雨好啊，下小雨我的郎能多待上几分钟。送情郎，我送在大门西，我想问我的郎，你何时能归故里？还有那爸爸妈妈默默地在想你啊，只盼望你只小河能流进大海里。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刚才我们听到是来自南无乐队的《送情郎》，这首歌是收录在你们新专辑即将发表的新专辑的第二首歌。 对， 你们这第四张专辑了是不是？ 第四张专辑了，对， 一共有9首歌。 对， 而且据说风格完全又是不一样的。 对， 是哪9首歌？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有没有老歌新编？ 没有，都是新歌。 哇塞，都是新歌。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送情郎》 啊，还有《送给成年人的摇篮曲》 啊，那首我们也听 了，还有咱们的《火包胡同》 啊，《火包胡同》 对，然后刚才的《送情郎》 对对对， 然后 有这三首， 对，我们的主打曲是《神仙》， 哎，可以，可不可以？ 神仙要想听，只能来一点点， 一点点，一点点，好吗？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它毕竟是我们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嘛。 啊、没关系，我们大家就把这一期节目录下来，就有了你们这个第四张专辑，基本上那个 demo 了。 反正离发行也就只有10几天了。 是在5月19号， 在糖果3层。对， 明白，就要发行了，是不是？先预热一下，预告一下。 好，那我给大家唱一点点这个主打曲吧。 一点点唱一个主歌或者一个副歌的2-3句。 好，好。 大概我想知道这个神仙是唱的什么。不要保密啊，来来来， 神仙。 嗯， 1、2、3。 我要做神仙，神仙的真的好啊，我要做神仙，神仙的没烦恼啊，我要做神仙，神仙的真的好啊，我要做神仙， 啊，神仙他没烦恼啊。五百年前，在天地之间，就诞生了一个神仙。 厉害！ 他翻手为云，啊，覆手为雨，抬头就顶住整片蓝天。他的左手抛出一片丘陵，右手摆出一座座高山，他的左眼走出一个女子，右眼走出一个俊男，俊男。副歌，我要做神仙，哦，神仙的真厉害啊！我要做神仙，哦，神仙的没烦恼哎。神仙他真的好啊， 我要做神仙， 不要再为时间困扰。 大概这样， 我觉得爱唱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说好了我唱一句啊两句，然后就停不下来， 就唱了七八五六句啊。 对，然后还能接着唱，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直播间，反而不是那么好唱的，就不如现场，因为有气氛，有更多的回馈，是不是？ 对。 所以刘向松是属于那种人来风行的嘛，就是人越多，其实我状态越好。 其实我还是一个宅男，在家里其实我挺宅的啊，我做饭呢、啊，我弹琴啊，弹古琴啊，怎么样？我是比较不爱太凑热闹的人，但是呢，一上台就变了 一上台就变了。 所以为舞台而生喽。 可以这么 不用谦虚， 不能这么说，但是就是因为看到观众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时候，我也会特别高兴。 对，所以会给自己设计一些比如十周年的演出，包括去年也有，对不对？在北展。 对， 没有，去年我们在咱在哪个剧院演出了？ 世纪 剧 院。 世 纪剧院。对。然后今年有没有这样的巡演？会不会为十周年办一个特别的巡演？ 对，今年会的话，会为了这张新专辑，就《如一》这张新专辑搞一次巡演，而且 为新专辑， 对， 也是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对不对？ 没错。 嗯。 然后但今年我们不会再去剧院了啊，因为我们觉得大家没有办法蹦跳，还是有一些拘束，我们会去小的一些地方跟大家一起热闹， 就是可以嗨起来的地方。 对，可以嗨起来的， 没有那么多拘束和束缚的地方。 然后巡演的时间和地点已经在陆续的发放当中了啊，我相信各个地方的人们已经开始在认领时间和地点了，认领门票了。 怎么可以找到这个你们的这个公告？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我们的微信 官方。官方微信是不是？ 对对对。 官方微博是 南无乐队唯一微博叫南无乐队微博。 南无乐队微博还有微信，对不对？ 对。 微信也叫南无乐队。 对 对，找到就好了，就可以找到你们那个不一样的城市的巡演的。 对对对。 时间和具体的地点。 对，包括很多票务都会能看得到。 对，所以正在高考的高三的小朋友好好复习，对不对？ 对对对。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好好考试，能够决定你在哪个城市看南无乐队的演出。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看南无演出不怕四六级哦。 为什么？ 保过。 我们看我们演出都是头天四级六级的，好多孩子们都是稳过的。 真的假的？ 哇，真的，这 好会忽悠哦，好奇妙，好奇妙。来来，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你们唱那个在哪边那首歌，也蛮适合结尾的那个曲。 结尾这样，结尾我换一首怎么样？ 可以啊。 然后呢，在结尾之前呢，时间来得及，来得及吗？我给你唱两句别的好吗？ 还有三分钟。 好，三分钟，那我们就唱《当森特奈》来结尾吧，也是新专辑的一首歌。 哎，你看，刚才还说我要保密，我要怎样？真的是绷不住了。来来来，我来听一小段啊、 这个还是比较热闹的啊。 We are dung and sun tonight, We are dung and sun tonight, We are dung and sun tonight, We are dung and sun tonight。 这里的天空美得让人掉眼泪，不是我伤悲，只因为我陶醉。路过的姑娘，你们谁来陪我喝一杯？ 我陪你喝一杯， 就一直喝到醉， 我陪你喝到醉， 一直喝到天黑。傍晚的霞光照得你那么美，这里的气味让我